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喺度咧，其实想又讲一样嘢啦。原来啊，呢啲咁嘅有机嘅化合物咧，佢往往个结构咧，当然一定系立体噶啦，结构唔系平面噶啦。但系佢个结构咧，原来佢有一种上次都有提过噶吓，叫做类似叫做同素异构体啊。同素异构体咧就点样样咧？原来佢可以咧系嗰个 formula 一样。有幾種嘅，一種咧就係話佢完全個結構係唔同嘅，即係話譬如我話咩 C2H6O12 咁啊，我亂咁噏啊嚇。咁但係你同樣係咁樣即係混合咧，但係原來佢得出嚟個結構，因為大家嗰個連接啊，嗰個方式唔同咧，所以你雖然嗰個份量啊咁多份 C 咁多份 H 咁多份 O， 但係得出嚟咧可能係一個唔同嘅分子嚟嘅嚇。咁當然呢一種咧嚇又係一種情況啦，但係有一種。更加有趣的情況就是說它的結構基本上都一樣，它那麼多份 C 那麼多份 H 那麼多份 O 或者那麼多份 N 或者什麼，它的連接基本上是一樣，但是它有一樣東西不同，就是它是鏡像對稱的，就是說它是一個左右的鏡像，互為鏡像，我們叫做是一個 mirror image 的。mirror image 這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說它某一程度上是一樣，但另一個程度上咧，佢唔一樣，因為佢係不能夠互相重疊嘅。即係譬如我哋嗰個左手同右手就係啦。咁當然我哋講緊嘅咧，你左手同右手咧，我哋就有一個平面啦。咁樣嘅平面嘅時期咧，即係話你喺如果我哋係停留喺同一個平面入面咧，我任你點樣喐左手右手咧，其實左手右手咧係冇可能係 搭埋 嘅，搭得埋嘅。當然你話扯我咁搭埋咪得咯，但你唔好忘記，你咁嘅時期咧，其實你已經係超越咗呢個兩度空間，就去咗三度空間啦。 嗯， 所以同素异构体可以重叠嘅，如果你去到四度空间，系嘛，咁我哋去唔到嘛，系嘛？记唔记得我哋咪讲个超次元空间嘅，系嘛？讲过好多呢啲嘢，系啦，即系你嗰个镜像对称咧，其实如果你能够将佢攞出嚟，去到第四度空间，然后扭一扭转佢翻翻嚟，咁你可以重叠。咁但喺现实世界呢样嘢系唔存在噶嘛，做唔到嘛。咁所以好有趣嘅，即系话原来有啲有机嘅分子咧，佢哋咧系佢嗰个连接咧。在某一個意義上某一個角度來看呢 是一模一樣 的， 但是某一個意義上來看呢 就是 又不一樣，因為它是互為鏡像的、 嗯、 好了，那互為鏡像 這是不是叫首性，上次看 的、好東西，這個叫首性、叫 chirality、CHIRALITY、但是這個首性 chirality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一種東西，就是它的光旋性、原來說呢，如果你這種這樣的化合物呢、尤其是如果它是一種可以、液體來的、一個液體或者它溶在一個溶劑裡面，你有些光穿過它的時期，原來它是會將你那個光的震盪的平面，當然這個我們是要用有些儀器才量度到，或者有時用一些膜即是磚是可以是測到個偏振光的，我們英文叫做 polarized light， polarized 了它，原來它可以將光的震動的平面是旋轉的、但這個旋轉就有趣了、我聽我看清楚就不要搞錯先、原來呢就在我們的生物體製造的這些有機的分子裡面、所有蛋白質的構成的個成分就是氨基酸、原來氨基酸呢就是左旋的，咁左旋咧，即係其實左右就任你睇嘅啫，任你定嘅，即係話總之，如果佢嘅光咁射埋嚟、我哋透過呢個咁嘅液體嘅時期啦，呢、這個有機嘅液體啦，咁如果佢個震盪咧，原來佢就去咗左邊嘅，即係嗰個震盪平面咧，佢就淨係即係準左邊嗰啲通過咁樣，咁其餘嗰啲咧，佢就 filter 咗去嘅，即係過濾咗佢通過唔到嘅。但係如果係講糖嚟講咧 ，sugar 咧，就係右旋嘅。咁、佢英文呢一個叫做 level rotatory， 咁 rotatory 好易解啦，即係 rotate 嘛，即係旋轉囉， level 呢佢就係解左咁解啦， LEVO， 咁但係右旋呢就叫做 dextro rotatory， 咁 dextro 呢就係 DEXTRO， 咁 dextro 有趣㗎喎，其實 dextro 呢個字又有個字根㗎喎，就 dexterous 就解靈巧咁解，咁即係一般嚟講呢，我哋人嘅手就好靈巧啦，好 dexterous 啦。但係你比起上嚟，你話左手靈巧啲定右手靈巧啲咧？ 右手靈巧。 咁啊，梗係右手靈巧啲啦。所以佢 dextro 咧，原來又係右邊咁解。咁所以佢 dextro rotatory 咧就叫右旋。咁、佢一般咧就個標誌咧就用大草 L 就代表左旋。 大草 D 就代表有船嘅。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就系话，原来地球上面所有嘅生物咧、原来氨基酸都一定系有左船嘅特性，而呢一个糖咧就系、有右船嘅特性，系无一例外嘅。但系有趣就系、我都讲过啦嘛，因为而家科学家已经可以喺个实验室入面咧系合成好多有机物质啦。原来佢哋而家已经咧可以合成呢啲有机物质嘅时期咧，佢就发觉咧，当佢合成嘅时期咧，呢啲有机物质咧一般。它會是有一半是左旋一半右旋，即是它是一個隨機性的、即是它製造出來的那些分子呢，一半的分子呢就 是向這個方向，但另一個分子呢就是鏡像來的、這個是、正常的，即是說其實它是一個隨機 的結合，即是一個組合的過程裡面、所以它一半會是這樣，但是生物上呢、就不是這樣。這個呢可以這樣說，从生物起源和生物演化角度来讲呢、这个亦都是很突出地突显了，第一就是生命的统一性、而这个统一性的背后呢就是个同源性、是吧、即是同一个来源、同源性、 全部一路一路演化一路， 就是说原来很可能在地球的非常远古时代几十亿年前呢，由呢個無生命演化成有生命嘅過程入面咧嘅物質咧，可能真係最先咧、都係有兩類嘅生命都唔頂嘅，可能咧大家咧即係有左旋嘅有右旋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現存嘅地球生命咧、原來就係氨基酸左旋，糖係右旋咧，佢可能就喺嗰個進化嘅。那個叫做適者生存的過程、在一個淘汰過程入面呢，它就勝出了、它一旦勝出了，它佔了優勢的時期呢、它這個是一個滾雪球式的嘛、你那些就一路被淘汰的時期呢，越越於是呢以後地球上面所有的生命呢、都是有這一種的光旋性或者叫守性、所以我們以後雖然是哇現在地球上面的生物是千差萬別，是吧、即是有動物有植物、有這個真菌類、有昆蟲有爬行類有兩棲類有魚類有哺乳類有鳥類、是吧，但是原來他們都是有一個共同的 旋性 的來源、的祖先的。 其實有些特別的呢，就是好像、海滩嗰啲螺啊，嗰啲咧其实仲明显啲、因为佢哋咧又系有一个，譬如左旋或者右旋噶嘛。原来嗰啲螺咧，亦都系即系你会见到咧，左旋嗰种螺咧，又差唔多全部都系左旋噶、右旋嗰啲又全部右旋噶，即系同一个种类噶。 系啊，同一个 例子嚟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因为佢最先嘅祖先系咁样样啊嘛，系嘛？ 即系嗰边赢咗啦，咁赢咗一路都系啦。 咁所以咧嗱，但系呢一个呢一点咧，呢个科学嘅常识咧，系曾经俾我咧系利用系写过一个科幻故事嘅。我就是说人类呢原来是、在未来就同一个外星族类呢、第一次呢找到外星族类就同佢建立了无线电的通讯。咁但呢外星族类的科技呢就是叻过我哋好多嘅。咁但於是呢就佢嚟探我哋、就唔係我哋去探佢，我哋冇乜能冇乜本事。咁但係我哋都知过大家通讯嘅时期呢，就係、话原来我哋大家呢虽然嗰、那个化学结构嘅基础呢是極其相似、大家都是用碳、用水、用 DNA、蛋白質、但原來他們那個船性呢、手性呢跟我們就剛剛相反的、就是說呢他來到我們地球的時期呢，其實他就吃不到我們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食物，所以他一定要帶自己的食物來、因為呢他吃地球的食物的話呢他是分解不到的，即是他即使分解到呢他都吸收不到的，即是食極都會餓死的朋友、這個就是我的故事的大前提、大前提、但是後來呢個結局那裡呢就峰回路轉的、那個外星人來到的時期一踏出的飛碟呢、他就說因為我們是這麼相似，雖然我吃不到你們的東西，但我們都試過應該你們沒有什麼有害 的細菌傷害到我，亦都很安全，因為細菌傷，於是他就拆了那個頭盔了、拆了頭盔跟地球的人就見面了，誰知沒多久呢，哇突然間就全身呢個咁樣嘅抽筋咧，就嘔吐大作，咁啊，於是嗰啲外星人就即刻要送翻佢上船。咁啊，點解會有咁樣咧？ 咁啊，要睇下本。 冇錯啦 ，Jimmy 都知道啦，我梗係要賣個關子，唔話俾你聽點解啦。咁你係要去買嗰本叫咩啊？《泰拉文明 消失之謎》 嗰本書啦。咁而家有兩個版本，一個咧就係香港嘅繁體字版，一個咧就係內地嘅簡體字版啦。好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真係要開始咧，又都講下咧。 仲要讲少少其他嘅有机嘅物质啦。我哋先讲碳循环啦，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原来碳循环都系去到最后嗰一节。咁其他嘅物质咧，头先都有讲过咧，其实啲族类咧面咧已经开始系有啲叫分方族噶啦。分方族上次讲过啦，系嘛？其实就是一个圈一个圈咁样样嘅吓。咁就系最基本嘅就系嗰个叫苯啦，叫 benzene 啦，系嘛？就系点样个结构发现我咪发梦见条蛇嗰个啦。咁但系另外咧，都仲要讲一样嘢，大家知道，其实我哋而家哇真系。其实不是很耐的，真的很得意。你想一想，你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教回个历史，退回去大概是60年前或者70年前呢，世界上是没有这件事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了它，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就是俗称叫塑胶。 但 虽然它的正音呢其实应该叫塑胶、或者叫塑料、英文就叫做 plastic、plastic。这样呢，因为它塑呢就是说我们雕塑嘛。你有没有听说雕塑啊？ 是 它为什么叫塑料塑胶呢、就是它的可塑性嘛、即是你将它变成按拉圆按扁都可以、所以就叫做塑料的、但是人们塑呢就是因为确实是的这个字呢你知不知道当然呢我们呢如果有三点水我们这个塑料这个字现在就下面做个土字嘛如果我们不要做个土字、我们是三点水的 三点水、 咁嘅時期咧，我哋就係話，哇，即係追數啦， 追數 個來源啊嘛，所以係讀數喎。 係、 好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唔愛三點水，咁樣咧呢、這個咧就係確實麻煩嘅，就係話因為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話個月光咧、一個月入面咧、就有所謂初一十五啊嘛。 係。 咁但係咧又叫咩啊？初一十五就叫咩啊？就是朔望月啦， 朔望啦， 朔望啦，系啦，咁样咧，即系望月同朔月咧、其实就一个就初一，一个就十五，咁、所以呢个系读个朔字， 朔 望吓，朔朔迷离啊，读个朔字，咁、所以你下面加个土嘅时期咧，究竟读个朔定读个数咧，咁、就好容易读错咗，但系香港人咧就读错咗，吓、因为其实佢系可塑性啊嘛，吓、就即系叫 plastic 就咁解啊嘛，plasticity 就个可塑性啦，咁、但系咩叫做塑料咧？咩叫塑胶咧？啊，當然大家其實對塑膠最有深刻認識的咧，就係、是、六十年代中定乜嘢咧？我哋製水嗰陣時咧，個要整個紅 A 膠桶，因為香港嗰陣時咧真係好威噶啦嚇，而家仲有冇啊？紅 A 牌嘅所有嗰啲塑膠嘅水桶啦， 而家仲有啦， 即係其實塑膠啦，不過即係我哋慣咗啦，其實仲有嘅而家係嘛？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係兩種嘅啫，因為裝水嘛，四日嚟四個鐘頭水，你可唔可以想象啊？四日嚟四個鐘頭，咁咧就個個於是咧，我好記得噶，去街市嗰度咧，周圍都聽見嗰啲啊打鐵聲啊，就係整嗰啲升鐵嘅水桶嚟賣。咁但係升鐵水桶係一個啦，但係嗰啲係大嘅啦，但係稍微細啲嘅咧，通常就係用啲咁嘅塑料桶啦，塑膠桶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其實塑膠係咩嚟咧？其實我哋就叫做都係呢啲有機化合物嘅，係一種高分子聚合物。英文就叫做 polymer。polymer 嚇 ，poly 就好多啦嚇，咁佢麻就係一個物質啫 ，polymer。其實咧呢、這個塑料咧都係由石油嗰度轉化而嚟，嚇、即係個最初始嘅原料都係石油， 都係石油嚟 嚇。咁、但係咧，即係佢嗰啲即係冇咁有用嘅部分啦嚇，可能即係唔係咁燒得嘅部分啦，我斷估啦嚇。咁佢咧就可以咧將佢轉化。就將佢嗰啲碳氫化合物咧，就將佢即係一路咁樣咧，係加長嗰條鏈啊，加長嗰條鏈啊，令到越嚟越大嘅分子、複雜嘅分子，於是就製成咗呢個塑料。但其實塑料咧喺人類歷史入面咧，應該我如果冇記錯，應該唔超過60年左右，係嘛？即係譬如你40-50年代根本都未有啊，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未有呢個塑料呢樣嘢㗎，你係幾萬斤啊？但係而家好似冇咗佢唔得，嚇咁、但係咧而家就製造一個問題啦，就太多呢啲咁嘅塑料，因為佢唔能夠被生物分解啊，因為降解啊嘛，就好成問題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就再講，即係要講下碳循環呢個問題啦。 好。